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我记得呢，就当其时睇新聞呢，就有讲过话一个科学家呢，好似睇完 Kobe send 返嚟嗰啲资料呢，咁当然佢就好夸张，好戏剧化啦。佢话哇，我好似睇到上帝嘅面孔啊，咁样。And now I can see the face of God, 咁样样啊，咁当然夸张啦。但係真係即係人类能够哇，即係远数到138亿年之前，哇！睇到宇宙當時嘅狀況係點樣咧？呢個真係匪夷所思，真係 啊， 真係好犀利嗬！ 呢個真係 好啦。咁但係咁 W Map 又有咩進步咧？比起 Kobe 哦 ，W Map 主要咧就係佢個啊解像度高好多，咁變咗咧佢嗰啲數據係好精確噶啦，咁我哋去將唔同嘅宇宙模型咧，去同呢啲數據比較咧，以前我讀書年代咧，頭先財哥都有提噶，哈勃常數個數值啊，我讀研究 都拗得好厲害。 美國東岸同西岸係相差兩倍嘅， 哇！真 係拗咗十幾廿年都喺度拗。一邊就話即係大概宇宙年齡啦，對應一邊就100億年，一邊就200億年。你未出世嘅時候係好認真嘅， 真 拗嘅。但如果我哋嗰啲數據，個誤差咁大嘅時候你好多理論都可以 fit 到落去嘅。咁即係話呢，數據嘅誤差太大，我唔能夠好好分辨唔同嘅理論。我更加好難去量度，譬如話我先講到宇宙裏面啲成分啊，有幾多物質，有幾多係質子，幾多係電子，幾多係光子嗰啲，咁樣好細微嘅研究呢，你兩倍咁樣嘅誤差冇可能去分辨嘅。WMAP 做到的數據呢，現在我們是用 percent 這樣來說它的誤差的。以前是兩倍的誤差，現在是 percent 1%這樣的誤差。現在呢就不是說你隨隨便便找個模型都可以 fit 到的了。現在呢就真的可以很仔細去說得出宇宙，譬如說個成分是怎樣的，有些什麼不同的能量，有些什麼不同的物質，都很準確了。而且呢亦都可以好準確話到俾佢聽，宇宙嘅時空係平坦嘅。咁呢個其實亦都講返頭先點解我鍾意用嗰個格仔嗰幅圖啊。傳統我近時睇科普書又係好鍾意用個氣球或者焗蛋糕嚟到嚟。氣球我而家唔鍾意用啦。因為氣球呢就好容易令人覺得宇宙係彎曲嘅。有限嘅。咁而家呢WMAP 的數據很清楚告訴他們，宇宙平坦一路延伸無限的。但是這個平坦延伸無限的宇宙還不斷膨脹的。以前我很多學生就會覺得無限還怎麼膨脹呢，這樣所以就畫格仔了。我雖然整個宇宙無限一路都是無限，但是每個格仔都漲緊，所以個無限都還可以在這裡長大緊。咁、那個圖像就要係平坦宇宙一路延伸，咁就係符合而家都係 WMAP 先至話到俾我哋聽嘅。 係咁但係另一個呢，我想問呢，其實以我所知呢，1980年嘅時期呢，就係咪 MIT 我唔記得咗啦，呢個 Alan Guth 呢，咁其實佢就提出了一個叫做暴漲式的理論模型。當時都引起很大爭議，因為呢當時其實宇宙學呢都有一個叫標準模型的東西啦、Standard Model， 好像上個禮拜介紹的粒子物理學入面那樣。但是當時呢其實都有一些問題呢他們是解決不到呢，就是一個叫做平性問題，一個就是時界問題啦，是吧？這樣呢他就說即是宇宙即是為什麼會這麼均勻呢， 是吧？ 咁呢個呢即係佢會覺得係好難想像，因為你話宇宙只要喺佢最早期呢有幾少嘅唔均勻都好呢，今日呢其實都會被擴大到呢，就令到我哋成個宇宙應該係唔係咁均勻嘅，係咪？咁點解我哋而家係咁均勻呢，咁樣樣係咪？咁當然 即係佢提出呢個暴漲宇宙呢，就話原來我哋早期呢個宇宙呢必定呢係經歷過一個我哋傳統嗰個大爆炸宇宙理論呢都冇考慮到嘅一個叫暴漲階段，佢其實係好短好短時間，嗰、那個時間係短到呢係超乎我哋嘅理解嘅想像啦、但係而且佢喺咁短嘅時間裏面呢亦都暴漲咗好多好多倍，嗰、那個倍數亦都係超乎我哋嘅一般嘅日常嘅理解嘅咁樣。咁但係咁啊，如果經歷咗呢個咁嘅暴漲階段呢，咁啊之前嗰啲嘅即係舊嘅標準模型入面呢啲困惑呢就可以得到解釋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而家嚟講嘅宇宙學家對呢個睇法係點樣呢？ 主流呢都覺得大致應該啱嘅，即係個暴漲呢個諗法。 即係叫做 inflation， 即係等於我哋平時所講嘅通貨膨脹啊。不過呢個就唔係通貨膨脹啊，宇宙暴漲。 但係仔細呢，即係譬如話呢個 inflation 嘅模式，通常我哋咧都會有一啲勢能去令到呢個暴漲發生嘅，咁就好多唔同版本，唔知邊個版本啱。咁大概一年前到啦，本來咧有一個好重大嘅科學消息，就話觀測微波背景輻射咧，就最新一隻啦，一隻叫 Planck 啊， 哦， 重新個 W Map， 普朗克， 普朗克， 重新嘅 W Map 嘅，係 對唔住，講錯。大概一年前咧，發表消息唔係 Planck， 而係一個南極嘅觀測。 哦，嚇，唔喺太空度嘅。 唔喺太空度嘅，佢走到南極，因為南極係冇乜微波干擾到佢。咁但係佢南極嘅代價咧，佢只睇到天空一細 嘅 範圍普朗克咧就未發表佢嘅數據，今年會發表啦，大家都等緊。咁但係喺南極嗰個觀測咧。大概一年前到啦，就發表個消息，就話啊，我哋好可能見到暴漲嗰個證據啦。 嗯， 咁嗰時全科學界好轟動，大家都覺得好興奮嘅。咁嗰個比較複雜啲，我嘗試簡化解釋佢見到啲咩嚇。佢見到啲微波背景輻射，微波背景輻射係啲光嚟嘅。光有一個特性咧，就係佢有一啲叫做偏振啊，叫 polarization。係 偏振。 咁呢一個南極嘅觀測呢，就佢真係可以度到微波背景輻射嗰啲光嘅偏振嘅模式。咁其中一種偏振嘅模式呢，我哋叫 B 類型嘅偏振模式。搵到佢嘅話呢，就好可能代表呢係有啲重力波經過呢啲發出微波背景輻射嘅區域去造成呢啲咁嘅偏振現象。咁重力波邊度嚟呢？仲要咁大影響成個宇宙嘅重力波呢，暴漲宇宙就做到啦。暴漲呢個過程呢，就要做一個好大嘅重力波，今日都度到嘅，但可惜你未度直接度到重力波。 係。 但係可能重力波經過呢啲微波背景輻射呢，就令到佢哋一個好特別嘅偏振模式。咁大概未夠一年前呢，發表呢個消息就話啊，我哋度到呢樣嘢啦，咁大家好興奮好興奮。咁但係幾 個呢個就暴漲嘅直接嘅證據啦， 係啦， 係啦，因為之前講嗰啲咧，你解決嗰個平性問題啊、時間問題咧、其實佢都係翻轉頭嚟去話嗱，如果暴漲係真咧，呢啲嘅困惑就可以解釋到啦、但係其實佢未有一啲真係預言性嘅嘢啊嘛、真係前瞻性預測性嘅。咁你頭先講嗰個咧，就基本上係一種咁樣嘅即係科學預見。咁如呢個預見如果被證實咧，咁我哋就似乎對呢個暴漲理論咧係真係信心大增啦。 冇錯啦，而且事實上呢件事我好感動嘅。如果我哋有這一日真係可以觀測到一啲暴漲時期嘅 證據， 你嘅證據。哇！我覺得人類達到呢、這個 真係犀利啊！真係 真係冇鬼啦， 係啊， 去到宇宙誕生之後10^-32次方秒， 係啊， 不能想像， 不能想像啊！真係、 我哋見微波背景輻射係宇宙大爆炸之後40萬年。都好叻噶啦，138億年前嘅事。而家講緊係10^-32次方秒發生嘅暴漲。如果佢真係遺留到啲證據，我哋真係見到咧，我覺得係真係驚天大 事。犀利、 但係好可惜 啊！ 嗱，科學永遠係咁噶。你有一個發現，最重要嘅發現，好多科學家就會好細心去驗證你啲嘢，去睇下你啲嘢係咪啱嘅。咁幾個月前啦，有好多陸續有其他科學家都發覺，唔係暴漲，唔係唯一造成呢種偏振模式 嘅可能性。 诶、欸，咁我问清楚下先，即系话其实你讲嗰个 BMO 嘅震荡咧，呢样嘢系观察到嘅， 观察到嘅， 所以呢个就唔会有质疑噶啦。 冇错， 那个关键就在于呢、這个BMO 嘅震荡，呢、這个模式嘅震荡咧，就唔一定系嗰个暴涨引致嘅。呢、這个就系嗰个结论，而家嘅结论，即系话有第二啲嘢都可以导致呢、這个。B 模式的震荡 是，或者我讲清楚一点，就是在宇宙学观测上面成日遇到同一个大问题，就见到有些信号，我怎知道它是真的宇宙最初来的，抑或是我自己银河系附近的东西 呢？哦，那当然是啦，那这个很重要啦。 微波背景辐射一样的， 是是， 我们银河是做很多微波背景辐射出来的。 嗯， 那我要懂得分哪些是我自己银河系做出来的，那些不关宇宙130亿年 前的事， 是哪些是真的130亿年传来的事。 嗯， 那这件事背后很复杂，很多很多东西要做，很多功夫要做的，不简单的一回事。那 BMO 一样啦，暴漲是會做出啲 BMO 俾我哋，但係我要分先搞清楚，我見到嗰啲唔係我哋自己個銀河系 做出。 咁初頭佢哋以為係分出咗㗎啦，唔係㗎啦。咁但係佢哋個模型裏面漏咗啲嘢。咁而家人哋計清楚呢，就發覺我哋宇宙裏面，我哋自己銀河系裏面好多塵呢， 係 都可以扮到呢啲 BMO 嘅。 哦， 咁佢哋就根本唔係。 係喎，塵埃就可以導致偏振啦。 塵埃導致偏振，其實最初佢哋都有考慮。 係， 但係佢哋計算啲塵埃導致偏振嗰個模型咧，就唔係好啊。 嗯， 唔夠完整。 係係。 咁啲科學家要好嚴謹驗證， 是 就盡量做好啲啲咁嘅，就發覺都有呢個可能性。 哦，即係最後咧就不能夠下呢個結論啦。 冇錯啦，所以而家大家都等緊 Planck， 等緊啊依個最新嘅衛星。佢觀察到啲乜嘢？ 已經升咗空㗎啦，係咪？已經做緊， 已經做完添 啊！已經做完添㗎啦。哦，而家即係處理緊呢啲資料，然後就發表。 係。 哇！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係嘛？ 佢聲稱十月會發表。 十月發，我冇發咯，係嘛？我下個月咁啊，好快啦嚇。咁但係咧，或者我哋咧就略為講翻下，真係宇宙嗰個演化啦。因為我哋知道咧，其實而家宇宙啊，主要嘅構成物質咧。就唔係我哋日常所見嘅物質嚇，因為我哋所日常見嘅咧，基本上我哋嘅身體最主要就係，當然啦，我哋又唔有氫啊，因為我哋有水啊，氧啦，有碳啦，有氮啦，有硫啦，有磷啦，有鈣啦，有鈉啦，咁樣啦，係嘛？咁但係其實對於宇宙嚟講咧，佢最先係經過所謂大爆炸啊。雖然我知道，所以台灣有啲人就覺得爆炸呢個有誤導性，所以佢中意叫大霹靂，係所以個霹靂佢反而好啲。咁啊，由呢個大霹靂即係啊宇宙啦，即係出現咗之後咧，一路咁膨脹咧，其實最先形成嘅物質咧，即係以科學家嘅推斷咧，就似乎係冇我哋頭先所講嗰啲嘅，除咗一樣，係除咗一樣，係嘛？咁啊，不如 IMC 你又講講呢方面啦，好嘛？ 好啊，我哋不如睇一幅圖啊，第11幅圖。 好，第11幅圖。 係啦。 哦， 呢幅圖咧就係宇宙今日能量嘅分布嚇，咁能量同質量一樣噶啦。所以你話有咩物質，其實等於問我有啲咩能量。 嗯。 咁呢幅圖嗰啲數據資料咧，其實都係 WMAP 嚟噶，所以 WMAP 好了不起啊。 係。 嗰啲數據嘅準確度咧，你見到係真係1%咁樣嘅。 係啊係啊係啊，72% 就係暗能量。 係啦。 23% 就係暗物質。係 啦。 咁但係剩翻個4% 咧。嗰度先寫住 atoms 喎、 啊， 即係我哋上個禮拜講粒子物理學入面所謂最先嘅即係不可分割啦，當其時以為啦，就係隔離中文寫住普通物質，係咁即係話咧，其實我哋而家所觀察到嘅所有嘅我哋所認知嘅物質咧，只不過係宇宙入面嘅4%。哇！即係呢個咧，我當其時咧，即係睇呢個咧，我都即係直情係傻咗嘅。即係我覺得哇，現代科學呢個探究真係令人真係，即係你以為已經係夠曬驚訝啦，點知仲有啲更驚訝嘅嘢，仲喺後頭，係嘛？ 係啦。 哇！咁但係所以而家嚟講咧，其實就科學家一個，即係你天文學家又好，物理學家又好咧，好大課題就係究竟呢，即係96%。嘅暗物質、暗能量，究竟係乜東東咧？ 係啦。 哇！咁樣我哋咧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再探究呢個問題啊。